各位家人平安。我没有说各位弟兄姐妹哈，我说家人，阿们。我们是不是家人？哈利路亚！我们同有一位父，对不对？虽然我住在原来住在春田，现在回到台湾去侍奉，但是还是家人。这是基督徒最奇妙的地方，每到哪里去都看到家人。阿们，感谢主。让我能够，我刚才来老姊妹跟我说，哎呀，好难得八个月了，他还记得八个月前我来过。我巴不得每个月都能来，但是我没有办法每个月都来，但是感谢你们让我有那么好的机会可以来这里跟你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不知道你过去这个礼拜过得如何，顺利吗？我有一点不顺利，本来昨天早上应该来参加赖师母的追思礼拜的，前天下午我的飞机在那里等啊等啊等，最后被取消了，昨天晚上才来，就没有办法去参加赖师母的追思礼拜，非常遗憾。可能你上个礼拜碰到很多难处，可能你有一些烦恼，不管如何，我深深的相信现在那些烦恼都没了，你相信吗？为什么？刚才在敬拜神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每个人心里面充满的喜乐在敬拜神，那么在喜乐的敬拜当中，你那些烦恼一定都滚去了，阿们。所以你们以前大概没做过这件事，敬拜团请你们站起来，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你们，请坐。我知道你们很辛苦，我们还没到的时候，他们已经牧师在这里带着一直练一直练。为什么要练？其实我相信以他们的才干，随便登场都可以带我们敬拜，你相信吗？阿们。可是他们要让他更完美，他们必须牺牲时间在这里练唱练唱练唱，让圣灵跟他们同在，阿们。谢谢你们，我很喜欢敬拜唱诗敬拜神，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以后记住，如果他们带着不管如何敬拜完，给他们一个掌声，哈利路亚。有些人认为说礼拜天就是来听牧师讲道而已， No， 绝对错误。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前面的敬拜很不好，这个讲道的人讲得十分精彩都没用，前面敬拜得非常好，灵里面大家都被圣灵感染的时候，那个牧师简简单的一篇讲道，每个字都可以扣入你的心弦，你相信吗？阿们。所以谢谢敬拜团，今天让我们能够很喜乐的来敬拜神，很高兴啊，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的主题是意向跟使命。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天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这里呢，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哦，下这里啊，还有你也要，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感谢赞美主。这一段经文刚才所读的这一段，是保罗 还没有得救之前，他叫扫罗，我们都知道。他得救蒙召，然后奉献自己传道的见证。在大马色的路上，当时的扫罗，我们都读《使徒行传》都知道，他很威风，骑着一匹高大骏马。他要干什么呢？他要跑到我们这里来，要把你们拿下来，放到监狱里去。这是比喻了哈。他当时是要去大马色捉那些基督徒。感谢主啊！你们现在有没有人会来说，你为什么在这剧把你下在监里没有啊？当时就是这样子，而且扫罗认为他大发热心，因为他没有办法明白弥赛亚怎么可能道成肉身还死在十字架上。他认为他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要去抓这些基督徒。神是全能的，神知道这个扫罗，神就拣选他。耶稣就在半路上向他显现。从来没有，我没有读过圣经，也没有一个人跟扫罗有一样的经历，在半路上大光一显现，他扑倒在地，然后起来眼睛看不见，然后神就拣选他，让他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是保罗的见证。保罗就在这里告诉亚基帕王，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意象是什么？什么是意象？意象是神向他所拣选人的人的启示。耶稣向保罗显现，给他意象。刚才我们看见了，他要去，而且讲了很多。等一下我们会一一的谈到。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去做什么？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神。那这些都是意象，神给他的，他的意象。这里在马太福音说，所以你们有门徒在路上走，在谈圣经，不明白。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次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意象是神给人的一个启示。你看这里说什么？神开我们的心窍。有时候你读圣经不懂，对不对？你可以祷告，祷告忽然间你就懂了，圣灵会帮助你，让你知道圣经在说什么。那耶稣这里说，耶稣跟他们说什么？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这是我们的意象，不是只有当时的门徒，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有个意象，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让领人归向耶稣。而且这里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现代的基督徒常常有一个误解啊，去做见证，去传福音，是周牧师啊，谁叫你跟我要是传，要当牧师啊？好像都是牧师的责任。当然牧师要传福音没有错，牧师不传福音他干啥？但不是只有牧师要传福音。他们那里说的你们，不是说你们这些做牧师的。如果圣经写你们这些做牧师的多几个字，那我们两个认了哈，谁叫我们要当牧师？可是那里的你们是包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虽然你不是牧师，你的职分，牧师不是什么，我常常说，其实牧师是一个 servant。连耶稣说，我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这些他的仆人，那不更是要服侍人吗？阿们。所以那个你们是包括你我每一个人，请大家记住，意象不是只有给牧师的，不是只有给黄俊义的，谁叫你要当牧师，所以让你去灵风传播中心。不是这样子。这里说你们 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看清楚了没有？你说我不能讲道啊，可是见证一定是讲道吗？见证是什么？见证是你的生命，阿们。你的生命就是见证，你的行为一言一举一动都是见证，阿们。你不相信？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台湾有个传道人，他很会带人信耶稣。他去，我们在台湾都是公寓哈，这边比较没有 condo 什么的，没有 apartment 很少哈。我们的公寓上去，不管有没有电梯上去，这边一间，这边一间，对门嘛，对不对？好了，按铃了，叮咚。哎呀，我是牧师啊、哦，牧师很欢迎的，请进。讲了半天，哎呀，牧师，你讲的真好哎，我真想信耶稣哎，可是。不是真想信耶稣，为什么？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对门那一家，听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礼拜天我知道他们都去教会啊，可是每个礼拜总有两三次听到他们家里的碗盘乒乒乓乓的，你懂我意思吗？两夫妻吵架就摔碗盘，太有钱了吧？摔了碗盘要买新的，那肯定主恩典够用，要不然他怎么摔？对呀、啊，如果你没有钱，你摔了还买，从什么买？那既然主的恩典够用，让你有钱去买碗盘，你为什么要摔？这是见证，阿们，不要笑，是见证。然后那个牧师摸摸鼻子，赶快走了。没有好见证，他不愿意信耶稣啊，是不是？牧师不会传福音？不是，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从内心？我其实上来第一句要话要讲的，我留到现在讲。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开始复兴了。没有人阿们。我的傅义兄刚才说了，三年前我来的时候，对不起，二十几个人，对不对？三年前我刚来，二三十个人聚会，对不对？现在还是二三十人吗？不止嘛，这边就二三十人了，没有复兴吗？阿们，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要有敏感的这个敏感度够，神在我们当中，阿们。我相信下次我再来满满了。还记得吗？我来的时候趴在那里祷告，有些人很稀奇。我上来，我告诉你们，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不认识你们。傅义兄，我连看看都没，他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我来了，其实来之前我就去 Google 了，现在 Google 真好啊。那Google 一下你们教会，哇，影片去看过的人有那个建堂的过程的影片，还有现堂的影片，有没有看过的举手？还好还好，你们有人看，不然我要骂你们了。你们这么好的教会，你们不看，我看了才认识。哇，我要去的那个教会，你知道吗？我很 surprise。 我跪在那里，因为我当时看见影片里面那个荣耀，真是感谢神。可是我当时说过一句话，我上台以后跟你们讲，为什么跪在那里？我的感动是神告诉我，将来的荣耀要比你们现堂的荣耀还要大很大。那只有靠圣灵吗？靠圣灵自己做 ？No， 哦，靠你们这些执事们跟牧师，谁叫你们倒霉要当牧师当执事 ？No， 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阿们，跟圣灵同工。我相信，在我有生之日，我不知道我可以活到几岁。我曾经说过，请你们我祷告，让我服侍到九十岁。有人说你怎么那么妄求啊？九十哎，还有十五年呢。我说过了，我爸爸九十七岁，现在还可以骑电动摩托车，我有那个 DNA 啊，我没有妄求吧？为我祷告，让我到九十岁还跟现在一样。我现在快七十五了，有时候我跪下去哈，站起来，然后散会，他们说：“哎呦，牧师啊，你七十几，你怎么敢跪下就站起来？”我说：“有什么关系啊？我还是活蹦乱跳的嘛，阿们。 那不是我嘛，是圣灵给我的能力嘛，我可以你也可以啊。 Amen， 我有生之日我会每年来，其实我现在每年都来两次，我特别想念你们把这个家，我要看见复兴来临。没有看见，我跟主说不能带我走，你要让我回天家，先让丰收教会大大的复兴，我才回去。你们祷告，我感谢主已经开始复兴了。你看你们现在有差不多快三分之二的人坐满了，我当时来真的不到一半了。复兴我没说错哈，我的记忆还很好，我还没有老人痴呆，我希望我到九十岁都不会痴呆。祷告，你们就是这次的见证，教会要复兴，看你们，看你们有美好的见证，圣灵才可能做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意象意象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了意象，我们就必须开始努力，我们都要努力，不要自私。我在台湾，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美国华人是不是这么说，有好东西要跟谁分享？好朋友分享。你们讲过吗？有没有讲过这个话？那你有了永远的生命比好东西好很多吧。好东西都要跟朋友分享，永远的生命你不跟朋友分享可以吗？当然要分享，不要自私，要分享。我们的意向是什么？重新建立一个荣耀的丰收教会，阿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有全能的，有神的权柄，有大能力的教会。我们不但可以赢得这个城，你看有了意向以后，那个意向就必须要带出使命。你光有意向，你就坐在那里祷告，每个人就礼拜天来祷告就好了。你想教会复兴吗？什么是使命？使命就是那个意向你必须去完成的，神的旨意，他的工作要借着我们去完成。其实很简单，有时候我在想说，哎呀，神不是全能的吗？他一句话就立定天地，对不对？那你想神有没有那个权柄，就说一句话，所有被造的人你们都得来归顺我，你相信吗？神可不可以这么做？可以。他做了以后是不是每个人都会乖乖的归顺？阿们。当然了，他是全能的神。但是你知道魔鬼会控告，你还记得吗？约伯啊，魔鬼去那里一直控告约伯，有没有？信耶稣是自由意志的，神其实有权柄让每一个人都归在他的权下，你相信吗？我相信。可是神要人自由意志去选择，你要永生或是你要灭亡。我们必须去完成这个工作。所以神给保罗什么使命？使命，他说第一个，你去使外邦人的眼睛得开。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没有一个人生出来是基督徒的，就算我的女儿被我是牧师才生了他们，他们也不是一生下来是基督徒，好吗？基督徒不是用世袭的，爸爸是基督徒，儿女不一定是啊，他们也得在耶稣的面前自己认罪悔改啊，好吗？所以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的眼睛是怎么样？昏花的。不，世人的眼睛很雪亮啊，他们看到了钱都这么眼睛都开了。对啊，见钱眼开，但是在属灵里面是昏花，阿们。 那里的昏花不是说你看不见了，你被魔鬼蒙蔽的眼睛，真理看不到，你只能当什么？当魔鬼的奴仆。我们还没信耶稣以前像什么？像牛。牛怎么？你赶它它不走，哎，然后如果你从这里穿一个孔，绳子一拉，它非得走不得。对啊，为什么？你拉它不走会痛啊。你不相信你自己试试看，不用拉，你这样，你试试看，为什么牛要这样子，然后拉着绳子，不顺服嘛，拉着走，阿们。可是信耶稣没有这样拉你的啦，拉不动的，信耶稣都是你心甘情愿，阿们。你自己知道实在不行了，中国人那一句人定胜天，不知道害死多少人了。最后你发现人定胜天错了，人怎么胜天了？昨天一个天气，前天我就不能来了，你胜天了。那你跟天气说，哼，我是神的仆人，我是黄俊义牧师啊，我命令那个天气好起来，让我飞过去 LA， 可能吗？你胜什么天？一下一个大雪你就飞不了了。人不能胜天的，我们多渺小。我觉得大卫说得好啊，人像什么？像一条虫，虫是用爬的，对不对？有没有大卫说过，我像一条虫，人太渺小了，人不可能胜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当时还没有信耶稣，我们也活在黑暗之中。第二个说，都不太听话，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感谢主。那个使命是什么？是把那些灭亡中的人，没有指望的人，带到爱子的国度里。在黑暗中被罪牵引着，哈利路亚，我们是爱子国度里的人，阿们。哎，我们当中有两本护照，人举手我看看。哎，台湾护照跟美国护照，是不是？中国护照不可能跟美国护照，我知道。我也有两本，可是你们比我少，我有三本。你们也有三本，只有一本的，还有两本，对不对？还有一个天国的护照。阿们。你想想以后你要回天国，你怎么进去？你以为天使随便让人就走进去吗？要看的嘞。我们都知道进一个国度，那个海关都要看你的有没有签证，对不对？护照拿开来盖个章什么。那以后进天堂的时候呢，我们都有无形的签证，你知道吗？在哪里？我们有印记，阿们。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对不对？所以你到天堂，天使一看，哦，这是神的儿女，因为有印记在身上，过去呵呵没有的，哎，不准进来，呵呵，你不是，回去回去，阿们。感谢主，我们因为信耶稣就到了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弟兄姐妹，是神的子民？我们神国的子民，阿们。你是美国的公民也好，你是台湾的公民也好，但是不要忘记，更重要的是你是天国的公民。哈利路亚。还有一个使命是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啊，全世界都属在，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暂时的哈。圣经讲暂时，耶稣还没有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国度空中掌权者还是那个撒旦魔鬼啊，只有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受撒旦的控制，阿们。其他的人都被撒旦像牛一样牵着走。你去回想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啊？感谢赞美主，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朋友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哈利路亚。 信耶稣真是太好了，不是空空只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字，也不是只有喜乐平安。哎，耶稣要走的时候跟门徒说什么？我去为你们，为你们什么？预备地方。哎呀，我记得2006年我在那个开路者服侍了一年多的时候，我去问过一个房子，只有1000 square feet 的 condo， 说跟我说38万，我说昏倒了。那买一个 house 要5-6十万，现在可能不止。感谢主，我没有住下来。我说这个怎么是人住的地方？当然是人住的地方。我是说人怎么住得起啦？我跑到神把我调到春田去，我的房子2000 square feet， 我的地点23 acre， 也不过才值20万美金。那个如果带到这里要100多万了。100多万我怎么买？一个传道人怎么买？那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现在这里100万，感谢神，阿们。我不要你们举手了，不然你们说等一下找我特别奉献多一点，不会了。神给你100万的豪宅也好，给你50万的也好，给你30万的也好，给你只有2房1厅的也好，只要够住，心里就很平安，阿们。那我不管你开的什么车，开 Camry 也好，开Mercedes 也好，或是 BMW 也好，是2个 B 嘛，哈，不管开什么，那神的恩典，阿们，感谢主啊。可是这些哈，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房地产就算150万美金，不值得耶稣给你预备在天上的。你的地就算在 LA 有1个 acre 这么大，卖一卖都不值得那个黄金碧玉街盖的房子。阿们，你家是水泥地耶，柏油路耶。我们将来那个产业是建在黄金碧玉街的上面的。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为什么说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让我们的朋友知道，你就是首富也好，你如果天上没有基业，多可怜啊！阿们，不要紧，将来我们去都有房子住。当然，我知道我的房子一定比我父一兄的还小了，因为他服侍神很多年，很忠心的服侍，我不见得呀。所以以后神给盖的不知道多大哈。不管如何，我们在上面有房地产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在地上是无可刮牛，不要灰心了。你们是不是也讲无可刮牛？在台湾那个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说，我们是没有可的刮牛了，没有房子。可是不要忘记，那上面有我们的基业在那里。感谢赞美主。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使命去让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从撒旦的权柄之下归向神。求主帮助我们，他的恩召真的是非常的荣耀，我们必须去传福音。可是你光是有意向有使命感，如果你光是这样子，你不带出侍奉，有用吗？有了意向使命就要带出侍奉，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只是喊口号而已，不符实际。你记得保罗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哦，讲到斗拳，年纪大一点的50岁以上的都记得拳王阿里吧？看过拳王阿里打拳的人举手，我看看他够老了啊！你们跟我一样够老了，还没有老掉牙就是了。哎，你看那个比赛的时候，拳王是不是上台就没有啊？他向准一拳没打到，两拳没打，等一个右勾拳，棒，10、9、8，数到1起不来，赢了。阿们，一定要打下去，对不对？打空气就没用啊。阿们，我们不要有意向跟使命就在那打空气，斗拳不能打空气的。 我们有了意向，接受使命以后，我们就要跟保罗一样尽心尽力的带出侍奉。为什么保罗可以这么讲？亚基帕王啊，故此，什么叫故此？因为这样，所以，对不对？耶稣给我这个指令，给我使命，所以，因为耶稣给我使命，所以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侍奉。阿们。侍奉就是这样子，你有了意向，看见了。我们的共同的意向是什么？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教会这个荣耀超过现堂那个时候的荣耀，这是我们的意向。阿们。那你有使命感呢？哎呀，黄君义牧师讲的后面都快要流汗了，那我们不传福音也不行了，我们也应该有使命啊。可是你不侍奉，你不去跟你的邻居朋友，或是你的同事，或是你的同学，你的亲戚在 LA 的，你不去传福音把他们带来。哎呀，我没车子，很不方便。没关系，礼拜天早上我到你家去载你。阿们。这是不是侍奉？你不会讲到没关系啊，你把他带过来嘛。有些人很会有借口啊，哎呀，没车子，不方便，你们呢也没有公，就是 bus 可以去，我来载你咯。一次啊，不好意思啦，下次再说吧。你说下次就、啊、这个人那么 小心眼，不要了，不理他。不，他说下次再来，你下个礼拜再找他。他又推，哎，我这个礼拜忙，下个礼拜再说吧。他想说你大概两次、啊、不会再来，你第三次再去，我告诉你，第三次他就不敢拒绝你了。阿们。他就很不心不甘情不愿跟你来。不用担心了，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是只怕不是祸，不怕祸比祸。阿们。就怕他不来，他要来，那个牧师不知道他要来，那一天可能讲道也不是为他预备的，可是那个牧师讲道当中就有那么一两句话扎到他的心，好像被电电到。圣灵就是这么奇妙啊，不是吗？你们哪个人是你爸爸或者你妈妈或是你朋友或是我们富一哥拿着枪去你家，你要去我们教会聚会，不然砰砰，没有啦，你也不会这么做，对不对？哪有那么不斯文？可是他会为你祷告，圣灵无所不能，圣灵知道你的需要，他就会感动你的心。那个扎心不是我这黄君义能怎么讲什么了不起的话扎你的心才怪，我讲一辈子也不可能扎你的心，只不过讲出来神的话语里面有那么一两句，可能正是你当时心里的需要，就进去了。不要忘记要带出侍奉。哎呦，多麻烦，接二连三的请都请不来。如果你怕麻烦，我告诉你，侍奉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侍奉哪有那么容易？你看保罗怎么说啊？这一段太长了，你去看哈，哇，他的危险有多少啊？然后呢，你看 他的代价，他说我比他们多受苦，哇，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然后呢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打了几下啊？五次二十啊，减了五下是多少？被打了啊195下。哎呦，我要打五十下可能下次就不敢了。他被打了五次，每次打39下啊，打那么多，那你再看，被棍子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玉线船坏了3次，一昼夜夜在深海里，你说哎呦，死了，死了，死了，啊，又屡次行远路，哇，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旷野的，海中的，假兄弟的，哇，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哎呦，我的妈呀！这个代价，我都想说，45年前我如果 这一段圣经没读好，我大概吓坏了，都不敢当牧师了。原来当传道人要受这么多的苦，感谢主，我没有受那么多苦啊。那是保罗的特别经历啊，保罗特别重用他啊。求神怜悯我们，要付出代价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只是三次邀请他，要在他不来你就灰心。求神怜悯我们，阿们。要有耐心，继续的去向他传福音。当然我刚才讲了，你不要让他说啊，你们家也是摔碗盘的，我去干什么，对不对？不，我们有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基督徒应该是让人羡慕的人，阿们，阿们。有些人不敢说出口，我们基督徒是顶天立地，要让人羡慕，阿们，那是见证。如果他们不羡慕你，你要求神怜悯赦免你，让他们看见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就是有难处的时候还能笑得出来，阿们。对啊，一般人有苦处的时候愁眉苦脸的，对不对？苦瓜脸啊。哎，基督徒就算愁眉，就算苦苦的不得了，还是有喜乐的脸啊。为什么？肉体受困苦，里面有满有喜乐，阿们。求主恩待我们，要付出代价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为了传福音，他本来那么威风。保罗当时的学历，以现在来讲，可能起码两个博士学位。可是他不 拿那些为重要，他愿意放下一切为耶稣，一辈子就受苦，代价不容易。求主帮助我们。你愿意为主受苦吗？更重要，你现在最后一句来，我们除了一起来念这几个字，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我没有祷告你们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跟周牧师一样当传道人，跟我父义兄一样当执事，天天为教会劳苦，没有。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跟保罗一样，为我们先别说很多教会，先为我们丰收教会的事担子压在这里，阿们。如果弟兄姐妹，我说话很不客气的，我希望我看见复兴，我就要不客气的说，如果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把我们教会复兴的担子放在你的肩头上，很快我们就看见复兴。如果弟兄姐妹只有一半的人很热心，一半的人马马虎虎，哎呀可以的啦，我们四五十个人吃饭的时候，等一下吃饭还可以聊聊天，也蛮好的嘛，对不对？当然没有不好啊，总比十个人好嘛，阿们。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这样很好啦，我们觉得满意啦，可是他不满意。你有没有想过，你认为耶稣会以我们这样在这里他就可以得到荣耀吗？阿们。耶稣希望我们坐满了人，前面还可以摆两倍人的时候，我们可以两堂，把周牧师累死，累坏好了，不能累死，累死师母要打我了，累坏了。三堂，哇，一个礼拜讲三次，我到纽约去募款了，早上一堂广东话，十点广东话，12点英文，2点普通话。70几岁，我照讲不误啊。可是如果还有第四堂第五堂，我大概要瘫了。70几岁的讲五堂不行了。求神怜悯啊。不过神的心意是愿意他的教会充满更大的荣耀，阿们。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把教会的事放在你的心里。我不说你一定要把它放在第一，其实是应该放在第一，最少 你在心里面有那么一点一点点地方给耶稣放，我们教会都会复兴。可是如果我们不以为意，哎呀，反正那是传道人的事了，不关我的事。我告诉你，我九十几岁走了的时候可能还看不到，那我会去耶稣那里控告，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必须付出代价。第二个，要侍奉就要多结果子。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这个都会背了，对不对？如果我们爱惜自己，不肯为主牺牲，就好像把一粒麦子放在罐子里面保存在那，永远就是那么一粒。你必须种在土里面，让它可开开了，长芽出来，结果实了，变成十粒，十粒再下去变成一百粒，一百粒再下去长起来，一百粒变一千粒，好吗？这就是复兴。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破碎自己来服侍神，我们肯把自己献出来给神，神就能行大事。记住，不是我们能行大事，神就能行大事，阿们。而且我们要建立一个有全能的教会，要建立有全能的。我们出来侍奉，不但要肯牺牲，要结果子，我们还要有全能。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从贫穷人，差遣被报告的，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主的灵在我身上，那个我，请问是谁？是你？是我？是耶稣？圣经那是在讲耶稣，记得吗？耶稣基督还没有出来传福音之前，四福音有没有写过什么神迹奇事发生？一直他到约旦河受洗起来以后，开始传福音，还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对不对？你去读马太，读四福音，耶稣跑到约旦河，叫施洗约翰给他施洗，施洗约翰当时不是说哇，好高兴啊！你是弥赛亚，要我给你施洗，哎呀好荣耀，来来来，没有，你记得吗？施洗约翰他知道你是弥赛亚，你是他差遣来的那一位，不敢不敢，哦哟哟哟哟，主啊，哎呦，我要受你的洗，怎么你让我把你施洗，你记得吗？是不是这样子？圣经记载的，施洗约翰不敢，但是耶稣 no, 不要担心，让我尽诸般的义，有没有？所以他安心的把他施洗，从水上上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考考你们，天上有大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啊，天父，这自己见证，耶稣是圣子，耶稣哈、啊。然后又看见什么？圣灵从天而降，仿佛什么？鸽子降在耶稣身上，有没有？哦，现在父子灵在一起了哈。然后他去传福音，你去读，那之后神迹奇事一一的发生。为什么？耶稣降生的时候跟我们一样是平凡的人，他也会肚子饿，如果 给他吃不好的东西，他也会拉肚子，你相信吗？他一样啊，跟我一样啊，他受风寒也会 感冒，也会打喷嚏啊。可是在这之前他没有行过神迹啊，为什么？圣灵来了就给他权柄跟能力，阿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就开始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哦，瞎眼的看见了，耳聋的听见了，比手画脚的那可以说话了，阿们。更了不起的瘫子哈，可以走路。那更最了不起的是什么？还记得拉撒路吗？都死了三天了，有没有？ 都已经埋在那个墓里了哈。耶稣到了那里说了什么？不是说把石头拿开，把那个拉撒路来，我按手为他祷告，不是，记得吗？耶稣站在那里喊了什么？拉撒路出来五个字。哎，拉撒路就在他面前把果布打开，他变活生生的人。哈利路亚，那是权柄，不是只有耶稣有，今天我们也有，阿们。我们可以靠圣灵，不是靠我了，靠你了。如果我这一次手真的去为人医病祷告可以，我告诉你，我根本呼一声我不用麻烦来募款了，你知道吗？我这一次手病了，癌症一触摸，奉主的一名让你得到医治，那个都不用开刀了，我告诉你，哎呦，我奉献10,000美金，对不对？哎，如果一个癌症的快死的人， 我为他祷告好了，10,000美金贵不贵？哎呀，不得了，我就不用募款了。不是这只手能做什么，我告诉你们一个笑话，如果我这只手真的逢病一按手就好，我这只手早晚会被人家切掉拿走，你知道吗？哎呦，这手那么好，把它切了以后，切断以后，这只手去摸人 就可以。不是，不是这只手，是圣灵的全能，阿们。是你有信心敢为人祷告，神怜悯他，就当时行一个神迹，阿们。我们能不能做？我们丰收教会能不能成为一个医病赶鬼的教会？不要怕鬼啦，你不要想说那个鬼是像以前小时候我们住乡下，后面有那个竹林啊，你知道有竹子啊，树不一样，竹子啊，那风一吹，咻咻，就晚上想去后面找那个小朋友玩了，都哇，阿嬷阿嬷带我去，我不敢去了，为什么？怕鬼，那个鬼不是那个了，撒旦是看不见的，我们可以，对不对？你只要奉耶稣的名斥责他，他就离开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教会可以成为一个有圣灵恩膏的能力的教会，阿们。求主帮助我们。你看更奇妙，不要手哎，这里说什么？有人呢，可能我们这样讲，从Mountain Valley 那里，我从那边来的哈，方那个什么是 Mountain Valley 哈，来了太远了，哎，跑来麻烦，哎呦，你们牧师会医病，来来，牧师拜托，祷告一下，嗯，按手了，我再带回去，放在那个病人身上，病得医治，有没有看见？我那条手帕没留下来，现在卖10,000,000都有人要，不是手帕，是圣灵的能力 ，Amen。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有意向、有使命，还有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有圣灵的恩膏的教会，好不好？阿们，多祷告，神可以的。哦哦，哇，大家最高兴了，马上可以吃饭了。哎，看到这个最好，对不对？啊，马上可以吃饭了，不用再听黄俊义在那里啰嗦了嘛。结论就是快完了嘛。你们往普天下去，这一句呢是一个，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求主帮助我们。主要我们做什么？主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去。所以我们要带着圣灵所赐的恩膏能力去，让我们一起努力。弟兄姐妹，不要担心，一股绳子没有用，三股绳子就有用了，对不对？我们50-60股绳子更有用，阿们。我们同心合意， 我相信不出3年，我说个预言嘛，3年后我来这里坐满人了，啊。我大概后面会湿透，现在有一点湿而已。坐满人了，我会更兴奋，可能就湿透了哈。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的期盼，也更是你的期盼，不是吗？我说我是你们的家人了，我不是外人了，啊。 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要立志接受主给我们的意向，去传福音，接受那个使命，然后求圣灵的恩膏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每一个人蛮有能力可以完成主的使命。今天我们很自由地坐在这里，你不用担心有人来抓你，你也不用担心被请去喝咖啡。你知道请去喝咖啡的意思吗？在中国请进去喝咖啡就是公安叫你去谈话了啦，不用担心。可是今天中国正处于很严峻的时代，我不谈政治，但是真的弟兄姐妹在中国你可以去打听，比以前更困难了。求主帮助。人很不容易进去培训，现在很多牧师要进去那边都说你不要来了。三年多前我接下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硬着头皮凭着信心接的。但是现在我在看到一个报道，今年的六月底，网民你们知道是什么对不对？网民啊，天天上网的人叫网民哈，不上网的人举手我看看。哦，还好你们没有那么不属灵的人啊。哎，上网有什么不错？你可以到我们真光网站去看圣经的录影片啊，怎么不好啊？啊，那如果你什么不懂，老师要问牧师，牧师烦死你 ，Google 一下不就可以了？阿们，我天天都在 Google， 不骗你们，因为我太笨了嘛。有些事他们在这年轻人在讲那个话，怎么现在这什么语言啊？我就 Google， 哦，原来是那个意思，很好用的。猜猜看，中国大陆现在六月底有多少网民？有8亿5400多万的人天天上网。你再猜猜看，一天上网多少时间？他们统计一个礼拜上网27.6小时，如果28小时，就一天上网4小时。所以我现在没有后悔当时凭着信心接下网络事工，你知道吗？牧师们进不去，他们可以借着网络啊，看神的信息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你们。那。我真的，我没有在其他教会讲这句话。我真的要感谢你们。3年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老实说，周牧师以前见过而已，在清泉谷见过面。那个时候我在开路者去那里聚会，那呼一兄根本不认识了。我来了，你们毫不犹豫的教会就是每个月200美元支持我们，谢谢你们。那200块很大的耶，你不要以为很小哎。谢谢你们，教会每个月按时帮助我们200美元，那是雪中送的炭。我真的谢谢你们，呀、yeah。3月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我现在讲了以后你要小心哦，以后讲电话要小心啊。我接了一通电话，那个人说：“哎，黄牧师啊，你还在啊？”你会怎么回答？我说：“我还没死，当然还在喽。”因为你问我还在啊，他说：“啊，不是啦，不是，那你什么意思？”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你到灵峰去服侍快3年了，你每个月要13000美金的这个奉献。你怎么可能到现在3年了你还在那里服侍？我说你讲好一点好不好，那么省事干什么？你要这么问我我就懂了，对不对？什么黄牧师你还在啊？要我呼一兄就不会说黄牧师你还在啊，他不可能这么说，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我在奇怪啊，老实说13000啊，在神看那像一个 penny， 对不对？可是以我们凡人看不小哎，我不敢说假话，13000美元不小哎，阿们。他是稀奇说，哇，3年了，你还可以存活下来， 我说以后讲话不要简短到这个地步，你要说哇，黄牧师感谢神啊，三年多了你还在那里，那还好一点，对不对？什么破口就是没，黄牧师你还在啊，我还没死，你咒我死啊。弟兄姐妹讲电话不要简省到这个地步啊，阿们。我就跟他讲感谢神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阿们。我就74岁，我已经74岁要8个月，八个月了，我这么老了，我能做什么？我靠的是神，阿们，阿们，靠神哈，只有靠神就可以啊。No， 我如果靠神那么简单，我就不用来了，我就天天坐在我办公室或在我家里跪下来，神啊，你知道黄君义啊，你的仆人的需要，每个月13000美元啊，你一天给我调1000块就好了。哇，那30000呢？不行，不用那么多，啊，400块，30天就12000嘛，哈，天上美金就100的飘下来，我就捡起来就好了。要靠神，也要靠你们每一位，阿们。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跟你们说谢谢啊？如果不是神帮助我，你们肯。我真的老早就不在了，不是死了，不在灵风侍奉了啦。Amen？ 求主帮助，我就算了。10月的时候，我叫我的会计把我2016年6月我正式回去上班，一直到10月，那是41个月。你们猜猜总开销多少？58000多美金，很大一笔钱哈。回首过去，我回去41个月，花了518000美金。当然里面有你们的奉献，还有别的奉献。你知道到10月底我差多少吗？我只有差17000美元，没有人。是差17万，我告诉你，我昏倒了，我不会来，今天来不了了。17万，我真的昏倒了。想想看，41个月，神只有让我看见不足17000，是不是神的恩典？耶和华以勒，求主帮助，求主怜悯。神是无所不能的。那我要来唱一首诗歌，当然谢谢你们按月的奉献。那如果弟兄姐妹有额外的你想要支持我们的啊，当然很乐意，你们可以为灵风来奉献。那如果你需要开收据呢，你可能就是要写个名字，那教会会开收据给你。教会我们在美国有一个账户在春田，教会每次都把钱拨到那个地方。那么我在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奉献，那么你就可以来为我们摆上。愿神祝福你们。为什么选这一首诗歌？我们人微不足道，明天将如何没有人可以猜测得到。518000，我没有去想这个数字，可是当我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如果不是神，明天怎么样我都不知道， Amen。 所以当我在唱的时候，你看歌词，不管你现在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放心，神可以帮助你。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阴暗。我不为 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那看顾麻雀的恩主必随我时刻看顾。我虔诚虽经历虽祸，或快乐或有灾祸，但我主引导我路途，他宝血将我涂抹。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的事我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 很多人都会唱，也喜欢唱。第二节我们一起来。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那看顾麻雀的恩主必随我时刻看顾。我虔诚虽经历虽祸，或快乐或有灾祸，但我主引导我路途，他宝血将我涂抹。 哈利路亚。 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 许多事， 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我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 阿们。有主可以依靠，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们的复兴在于主，阿们。我们的复兴也在于我们跟主同工， 阿们。 愿主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很快看见坐满了人。我会天天为你们祷告，谢谢你们容许我来跟你们分享，谢谢。 谢啊，黄牧师今天啊，真的在我们中间鼓励我们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啊，我们这个月12月22号主日，我们会有受洗啊，会有受洗。我相信神要在这个季节里面，在这个抓住恩典，我们弟兄姊妹火热的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凡在基督徒丰收教会还没有受洗的，每一位都要在这个季节里面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哈利路亚，好不好？好。另外，今天黄牧师真的给我们鼓励，现在正是传福音的时候，正是传福音的时候，正是12月份传耶稣基督福音的最佳的日子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至少向一位福音朋友传讲耶稣，向他见证耶稣基督的美善，也可以邀请至少一位弟兄姊妹那个福音朋友来到神的家。我们不需要再等3年，好不好？正如王牧师说，过等3年，我们不需要等3年，说我们在这里有福音的朋友超过坐在我们现在这里的人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邀请一位，好不好？神要在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朋好友，在大伯莫纳地区得到很多的灵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现在也一分钟来为我们林黄牧师所带领的灵风的一个广播宣教来祝福跟祷告。大家一起伸出圣洁的手，我们来为灵风传播来祝福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在远东，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地区，主你兴起，主你使用，而且主你扶持，主你一直供应灵风这样一个传播的这样一个福音的机构。主，让他们真的在远东这一块地方，尤其是对中国大陆，主，他们将神的话经过电波，经过国际的网络，传到那些渴慕的、追求真理的那些网民的身上。主，我们在这里祝福灵风传播的时候，我们求神那一个极大的恩典，那极大的供应，那极大的能力，那圣灵极大的工作，借助灵风传播，要在东南亚地区降下那一个极大的福星的火，燃烧在那里。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要听到福音，那些听到福音的就要来归向耶稣基督。主，你说当你来之前，万民都要来听到福音，他们要来认识你，他们要来敬拜你，他们要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他们要归拜耶稣基督是主。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这样一个福气，可以参与在灵风传播的施工当中。求主继续祝福灵风施工的时候，主你也祝福我们在背后的这样一个服事，主你也祝福我们的黄牧师在远处，他忠心的为主所摆上，保守他每一天身体灵的健壮。主你亲自来照顾，来带领，让他所有的同工都在圣灵的合一当中，让灵风传播要将神的话语传遍在东南亚每一个家庭当中。主，我们谢谢赞美你，我们也求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众弟兄姊妹、神所宝爱的儿女同在，直到永远。我们一起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